上保证了今年粮食稳定入库。这是何太太报告。 依我说呀，咱不干了，弄不好还差点挨打。咱考的是堂堂国家公务员，原指望在几个居委会里实践一圈啊，然后再回机关，谁想啊，还真就给扔那儿了。 扔那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喏，爸爸给芝麻官进贡点东西。 呀，糖炒栗子。 爸，你过来过来，还差一样呢啊。 又要揪你爸鼻子是不是？都多大了。 没办法，这是咪咪跟我的传统项目了。受了委屈，半斤栗子加上揪鼻子学两声牛叫就都过去了。关键是小牛不服输。 又是这声音，闹心。你在居委会里受委屈不说，还把那传呼写在公告牌上，随传随到，自作自受。 快回电话啊，别督职啊。 唉，是姚远，不理他，谁让他老打击我的，总让我换工作。 别呀，我告诉你啊，姚远那孩子想得多。哎，就算是他没意见，人家父母就心甘情愿让未来的儿媳妇当事儿妈呀。你呀，趁早换工作。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你怎么着也得 呀，怎么也得写几部言情小说。 咪咪，给姚远回电话去，有事说事，怄什么气呀、啊？这可不是当小牛的事儿啊！ 哎，对， 是啊，得回电话了。不过不是姚远。喂，对，是我。啊，哦，您是金星里三门。什么？谋杀？好，我马上就去。 哟，出命案了，可别去了。一个女孩子，我告诉你，哎，咪咪， 不行不行，实习的时候啊，前面有人给我挡着，现在我是主任，就得自己扛事儿。 哎，扛不住就撤啊，回家呀，写色情小说来啊。 妈，言情小说。爸，给我闷一下，我得上前线了。 哎。咪咪不是小猫，是小牛，不认输。 走了啊！ 我的，你死的是不明不白呀、啊！这不是摘了我的心吗？我可怎么活、 朱阿姨，您就别伤心了。您看这事儿啊，都已经发生了，再哭就哭坏身子了。 我说主任呐，你别搭死他，你呀，家走吧。他整本一神经病。 什么？你敢说我神经病？ 对了，你就是神经病。 我打你个扭秧歌儿，竟 敢！ 我打你个谋杀犯！我 谁谋杀犯了？谁谋杀犯了？ 行了， 谋杀谁了？ 哎呀，你们都先别吵了。到底谁被谋杀了？尸体在哪儿呢？ 我的罗牛 在哪儿了？ 说呀， 在哪儿了？在墙角。 感情您哭了半天，哭的就是只狗啊！ 那可是只好狗，它可是我的宝贝儿。就是他，敞着个门还扭秧歌， 咋着了？ 我们罗密欧过去看个新鲜吧。一阵风过来就把他们家那该死的防盗门给吹上了。我们罗密欧出又出不来，进也进不去。我的罗密欧啊！ 你们家那狗私闯民宅。让门给碾死了，那是活该，知道吗？ 你活该，你活该。 再说了，那个风吹的门，它又不是我关的门，它跟我有啥关系呢？ 你就是谋杀，你就是谋 杀，我杀谁了？ 就是你， 别吵了，别吵了。

右边，这不行啊，还是这个，那就、哎、行了，反正我是都摁了，算了，咱先走吧，沈姐姐、哎，三号楼出事了， 行， 快走吧，走。 你看多悬呐！呀， 回去！ 呀，你说这是？哎，那孩子又往外爬了一点。 哎，宝贝儿，回去！ 别喊！ 回去，摔着！哎呦，回去！ 这是怎么了？我说这是怎么了啊？ 回去！ 哎呦，那四楼窗口怎么趴着个孩子？ 是呢， 快点打开门呐！ 哎呀，开不了门呐！这不，他们家小保姆扔垃圾啊，把自个儿锁外边了，孩子又醒了。哎呦，这一岁多的孩子正是不知好歹的时候啊！ 哎，孩子别爬了！ 哎呦， 回去走啊！ 别喊， 宝贝儿啊！ 哎呦，咋办了？ 这得找什么？ 求你了！ 这有什么用啊？ 是啊，赶紧想辙呀！ 来，让一下，来，孟奶奶， 哎， 我来了。志愿者说你已经报警了是吧？ 我报警了？没有，我就是点了你交给我的那个东西。 哎，先别说了，哎，那先看孩子吧。 是，谁让你这孩子是家长？ 哎呀，好了，警察来了！哎呀，真行！哎呦，可有救雷？消防车也来了。他们有梯子，让他到，让停到。 对， 大家让一让。 让！嚯，动作够快的啊，就上去了，这就，嘿， 就 慢点，别吓着那孩子啊！ 好了，咱们保持一下秩序啊！ 哎呦，这下还有救，行了！ 哎呦，天哪！行了，这下好了， 多悬呐！ 行， 可抱起来 了，都回吧啊！好了， 快上去吧，开门去吧，上去吧！ 好了，孟奶奶，你想的还真周到。消防队干这事儿最在行了， 我周到，我 哟，救护车都来了， 谁上的？ 盘险车也来了， 啊，那火葬车怎么也来了？哎，死者呢？谁是死者家属啊？ 孟奶奶，您把所有的警报都点了吧？ 哎，我这老脸呢，让那个电脑子给毁了。 咪咪，咱一受委屈可只有两项传统项目啊，怎么又多了个欺负录音机？嗯，快饶了他吧，也一把年纪了啊。 那您怎么知道我就受委屈了呢？ 哼，这一会儿的功夫，一斤栗子下肚了，还不是闹脾气？嗯，还有那儿捆得整整齐齐的，那不是姚远写给你的信吗？ 嗯， 你不是说分手就不留一个纸片，真是头小倔牛。 又是我妈，我妈怎么这么讨厌呢？总偷听人电话。 你妈也是关心你呀、啊。你别说，你妈跟我呀，还非常喜欢姚远那孩子。要说也是，你这一当事儿妈呀，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哎，咪咪，那咱就更不能发狠儿，吃成个胖子啊！啊，你还肩负重任，你得给爸爸找一个好女婿啊！ 爸，遥远的事儿啊，您就别总当头条新闻了。您不知道，我呀是正为孟奶奶的事儿发愁呢。 孟奶奶， 嗯， 她不一直跟你配合得好好的吗？不会也 也撂挑子了 啊？ 那天呢？电脑的事儿让孟奶奶丢面子了，已经三天没来居委会了，说不干还真不干。嗯，看来我这头刚上道的小牛得跑单帮了。